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看遍你场景戏，坐梦一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丽华细雨连阴天，上头捋一圈儿，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儿。古城春风得意时，为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7年11月10日，中美同步上映的新版影片《东方快车谋杀案》，由肯尼斯·布拉纳导演并领衔主演，约翰尼·德普、佩内洛普·克鲁斯、朱迪·丹奇等人联袂出演。这部推理悬疑剧情片改编自英国推理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同名作品，讲述了大侦探赫尔克里·波洛在东方快车上巧破一桩谋杀奇案的故事，引发人们关于法律、正义与良知的思考。不知道您看了这部影片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电影故事。翻拍经典是一件苦差事，虽然在宣传与票房上不用太操心，但是在口碑上想要更上一层楼可就压力山大了。不过因为这部影片公映后口碑稍差，本来对于票房颇有期待的制片方也不得不面对仅有 2.3 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世界公认的推理小说三大宗师之一，故事里的封闭车厢、各式身份的诡谲人物、受害者的离奇死亡、错综复杂的线索，吊足观众的胃口。影片采用65毫米胶片拍摄，拍摄角度独特，使得画面充满了难以抗拒的魅力和感染力。导演兼主演的肯尼斯·布拉纳因执导并出演过众多莎士比亚戏剧和影片，被誉为莎士比亚戏剧大师。他是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敦刻尔克》里面的指挥官，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他贴上胡子演绎了大侦探波洛一角。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东方快车谋杀案》。 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大侦探波洛是一个极度追求平衡与完美的强迫症患者，他拥有着极高的侦查天赋，还有着独到的处事原则。他坚信无论一个人说了什么，要么是错的，要么是对的，没有灰色地带。原本准备休假的他突然接到委托，准备去英国侦破一起案件，于是他临时拜托自己的好友，也是列车的董事布克先生登上东方快车。第二天清晨，列车因暴雪而脱轨停了下来。布克和波洛意外地发现美国富商雷切特惨遭杀害，死在了自己的包厢里。 这太恐怖了，先是大雪，现在又这下，我肯定得去站台和警察说明情况。 有个人死在了这儿。 有人死在了这儿。 是被捅死的，被一把长刀，有多处伤口，有的很浅，有的径直刺穿了肌肉。 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关键就在这儿啊！凶手似乎是闭着眼睛在乱捅一气。 你能不能推算一下死亡时间？ 这很难说，窗户开着，不过我觉得应该是午夜到两点。 可没人去过他的包厢，我整晚坐在外面，有人进去我一定会看到的，这不可能。 谢谢你，医生，请回餐车去吧。米歇尔，封锁他的包厢。 阿巴斯诺特医生查验了尸体之后，走出了包厢。 你得帮我，朋友。 死者雷切特做古董生意，为人粗俗暴躁，生前得罪过很多人，仇家众多，在死前一段时间曾收到过数封恐吓信。正在休假的大侦探波洛本不想插手，布克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说服了他。 你得找出凶手，求你了，我代表东方快车恳求你，等警察到了，我们已经破了案，现在只有你一个人才能救我。 你的信任让我非常感动，但我这次是来休假的。 那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海边猜谜游戏，你根本就不用动脑，你只要看一眼乘客的出身背景，再看看他们的品格，然后你坐在椅子里，然后你一边吃蛋糕一边思考，真相就浮出水面了。不然在这雪地里你还能干嘛？如果没有东西刺激你的大脑，你的脑细胞会饿死。 你以为真这么简单吗？坐在椅子上吃着小蛋糕然后就破案了。 具体怎么做 我还要看 Diggins。 去你的 Diggins。 如果把案子交给警察，他们会随便定案，无论对错那人都得死，很可能是马奎兹，不为什么就因为他叫马奎兹，或者是那医生就因为他的肤色。现在只有你能主持公道。 给我一张车厢的图纸。 好的。 所有人的护照。 没问题。 把每个乘客依次叫来，我要跟他们谈话，记下证据，直到找到真凶。我不能容忍谋杀行为，我的朋友。每天我们都会遇到一些败类，可我们不能杀死他们，我们应该有别于野兽。就让我们找出这个凶手吧。 车厢之间的连接门晚上由布克亲自锁上，没有人躲在车顶或者车底。布克睡在别的车厢，所以凶手就锁定在死者雷切特锁在车厢的13个人里。这些人性格、国籍、身份各异，而且看似毫无关联。这13个人分别是列车员米歇尔、死者雷切特的秘书麦奎因、男仆马斯特曼、神秘的寡妇哈伯德夫人、传教士格丽塔·欧尔森小姐、拉丁裔汽车推销员马奎兹、奥地利工程学教授哈德曼、黑人医生阿巴斯诺特、英国家庭教师德贝汉小姐、俄国公主卓戈米洛夫和她的女仆施密特，以及匈牙利外交官安德烈伯爵及夫人。波洛回忆着昨夜的情况，他曾三次被吵醒。第一次他听到响动，出门看到列车员米歇尔在雷切特的包厢门口询问情况，屋内回答没事。第二次他听见哈伯德夫人按铃，第三次则是听到撞击声和喊叫声，开门看到一个穿着红色睡袍的人从车厢跑走。列车员米歇尔从哈伯德夫人的屋内追出，第一个被问话的是死者的秘书麦奎因。麦奎因跟着死者快一年，帮他打理生意，爱喝酒，不喜欢雷切特的为人。昨晚10点最后一次见死者，然后一直和黑人医生阿巴斯诺特聊天喝酒，直到凌晨2点。波洛觉得麦奎因在努力表现什么，于是再次同布克回到现场查看。 受害者被捅了整整12刀，正如医生说的，伤口深浅不一，如果是医生干的，他不会把这么多专业细节告诉我。 这块手表停在了1点15分，和医生推测的时间一致。 有这可能。对，很有可能。 我不是很明白。 我自己也不明白，毫无头绪。你看这2道伤口，看得出力道很大，扎得很深，但流血很少。可这明明是一起疯狂的袭击，凶手捅了这里又捅了那里，用力不均，充分显示出了极端的暴力。而我们的死者暴躁又焦虑，又喝了很多咖啡，却在这一过程中静静地躺在这儿，丝毫没有反抗。而他的枕头下面却准备了防身用的最佳武器。拿着，再来看看这个。 巴比妥吃了能让人昏睡，这样他就没法用手枪了。同时这里还有一条女士用的手帕，十分珍贵，全手工制作，在巴黎也要卖200法郎，上面还绣了一个大写字母 H。 还有这个玩意儿，青烟斗用的通条， 又一个线索。 是的，犯人留下了那么多显而易见的线索，而事实上只有一个才是真的。或许烟缸里不经意留下的蛛丝马迹，一张烧焦的字条，可能就是凶手试图要烧毁的证据。 波洛和布克还原了烟灰缸里烧掉的纸条。波洛发现在这起谋杀案背后大有玄机。此后波洛依次询问其他人，并试图找到他们与阿姆斯壮案的联系。他们向波洛讲述了自己昨晚的行踪，并简单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哈伯德夫人说，凶手曾经去过他的房间，他捡到了一枚列车员制服上的扣子，并说凶手是男性。可是列车员马歇尔说自己并没有丢扣子。死者的男仆马斯特曼患了癌症，命不久矣，还曾与死者发生冲突。而传教士格丽塔·奥尔森小姐曾经做过保姆，只离开过包厢一次，去取治头痛的药。汽车推销员马奎兹称自己一觉睡到大天亮，与案件毫无关系。卓格米洛夫公主吃完晚餐便睡下，夜间曾叫自己的女仆施密特来为自己按摩。虽然众人的话里并没有什么漏洞，可是波洛却越来越觉得眼前这些人的背景并没有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当询问到公主的女仆施密特时，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你回去的时候看到谁了吗？ 只看到另一名列车员，他从包厢里走出来。 另一名列车员是这米歇尔？ 不是那个叫醒我的人。 请跟我来。你确定不是他吗？ 我确定另一个身材矮小有小胡子。 小姐，只有一名列车员。 我看得很清楚，他的声音很尖，穿着同样的制服。 我猜上面还少了一个纽扣，先生。现在急需你的总钥匙，我们要找一件制服和一件红色的合适睡袍。 只找到几千张照片，无数双袜子，五颜六色的睡袍，就是没有红色的，也没找到列车员的制服。 所有乘客的行李都查过了吗？ 安德里伯爵和他夫人的行李还没查过，我们无权搜查他们的行李箱。 他们持有外交签证，那还会去哪儿呢？ 还有一个人的行李没有查过，就是我。 果然，伯洛在自己的箱子里面找到了红色的睡袍，在施密特的箱子里找到了少一枚纽扣的列车员制服。 凶手是在嘲笑我。很好，他犯的第一个错，那么有些事我自然也会猜到了。抱歉小姐， 这个不是我的，要真是我的，我为什么会告诉你？ 确实如此，所以你的包厢是最安全的地方。看，少了一颗纽扣，如果这个人能够找到列车员的制服，那他又怎么可能找不到列车员的钥匙呢？现在知道凶手是如何打开上锁的门了。 波波酒 麦奎， 现在要找什么？ 500英镑。麦奎也有个账本，记录了他和瑞切的所有生意。 这时波洛闻到制服袖口有波本酒的味道，由此怀疑到麦奎因。窗外麦奎因正要烧掉账本逃跑，结果被波洛抓了回来。他承认自己偷了雷切特的钱，却不承认自己杀人，并有医生阿巴斯诺特站出来为他作证。就在这时，他们突然听到哈伯德夫人的尖叫声，他说有人闯进他的房间，在他的背上扎了一把尖刀。波洛分析这是凶手在处理凶器，所幸哈伯德夫人并无性命之忧。可随着调查的深入，波洛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秘密。伯爵夫人曾经改过名字，她害怕白天，总是被恐惧包围。而奥地利教授哈德曼一直在说谎，他其实是一名私家侦探，过去还当过警察。波洛陷入了困境，他找不到漏洞与突破点，他觉得自己被迷惑了。他找到聪明绝顶的家庭教师德贝汉，逼问他的身份，却被追来的德贝汉的秘密情人医生阿巴斯诺特打伤。这时波洛终于明白了真相，他将众人聚在了一起。 阿布斯诺特医生刚才问我为什么还没死，他当然知道答案。 那么近的距离，神枪手会射偏吗？刚才那一枪不仅没射偏，反而还很准。你没杀我是因为你不是杀人犯，你们都不是杀人犯，但总得有那么一个人。这个难题可以有两个答案，第一个很难，因为它合乎情理但却有漏洞，而另一个很复杂。第一个答案， Ratchet 的仇家，一个凶残的黑手党，陈医生他们下车时在温科夫奇偷偷溜上了车，穿着制服拿着钥匙捅死了 Ratchet， 他从哈伯特夫人的包厢里逃走消失了。 不对不对不对，这根本讲不通，为什么要藏起制服？是谁迷晕了 Ratchet， 又是谁刺了哈伯特夫人？别胡扯了。 所以谁是最大的受益者？案件的死者是一名谋杀犯，这么做或许是为了能在精神上减轻痛苦，为了赶走脑海中令人难以入睡的尖叫。凶手就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阿姆斯托特医生作为阿姆斯壮上校的最忠实的朋友，他遇到了能带给他一丝安慰的家庭教师 Mary 德贝汉，小 Daisy 就像他女儿一般，而德贝汉小姐和索尼亚的妹妹关系非常亲近， Elena Gardenberg， 她嫁给了一个权贵，一个暴力而且易怒的男人。我们之中还有 Daisy Armstrong 的教母，而这个人同样也是我们之前在案发现场发现的那条绣有字母手帕的主人，上面的 H 在俄罗斯语的字母表里其实应该读作 N Natali de la Gaminov。 而这位品味独到的忠实女仆在这之前是做什么的呢？我猜她是 Armstrong 家的厨子。到这里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照顾小黛西的那位保姆出于内疚从此信了教，因为他照看的孩子被绑走了。那天 Ratchet 从窗户溜进去时，你应该就在房间里。那天晚餐你是不是多喝了一杯，因此你不断地责怪自己不够警觉，所以才没能阻止他。 他还那么小，那么纯真，那么善良，可最后去 我就不劳您费心了，先生。一战时我是 Armstrong 上校的勤务兵，退休后我成了他在纽约的管家。他是天底下最高尚的人， 他的司机也会这么说吧。正是 Armstrong 的担保让他凭借贷款发了财，这份人情他永远还不清，还有谁最有可疑呢？这位私家侦探呢，当年负责 Armstrong 案的警官先生，他对某人动了情，因为在当年的案件中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受害者。你爱上了他们家的女仆，但后来他却被众人所诬陷。当你目睹了正义被人扭曲，你选择了辞职。当时麦克恩的父亲坚持要逮捕他，最后他选择了自杀。 苏珊为人非常温柔，而他爱上了我，又老又没本事，我劝他找个更好的，可是他就是这样，每次约会都很准时。 大冬天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坐这辆列车？为什么伤口深浅不一？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证据？为什么？那个列车员皮埃尔·米歇尔失去了他的姐姐，就是那个被诬告的女仆苏珊·米歇尔。有一个人可以说比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失去的都要多，可怜的琳达·艾顿，索尼亚的母亲，小黛西的外婆，早已从舞台隐退，却献上了最后一场表演。 原来波洛眼前的这十几个人都在曾经的阿姆斯壮案中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失去了他们真爱的人，可是凶手雷切特却逍遥法外，没有受到任何制裁，于是他们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来追求正义。 一起命案造成了一个生命的逝去，而当 Richard 杀死 Daisy Armstrong 时，十几条生命都被碾碎了，摧毁了，终结了。他们要求正义，他们是受害者，可我们还是得找出在他们中间谁是凶手，谁拿起了刀子，答案就是凭一己之力是无法做到的，两个人也不行，唯一的可能就是你们所有人都参与了，你们所有人。突如其来的雪崩打乱了所有计划，同时又出现了一名侦探，必须得改变计划。红色睡袍还有制服，出神入化的即兴表演，以及一个知道如何避开要害的医生，每个人都扮演着一个角色。 动手，这全是我的计划，是我找的他们。我让哈德曼追查卡塞提的下落，让马奎因去替他工作，还有马斯特曼。马奎因可以安排他在美少当班的那一天出行。 原来车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凶手，他们每个人都向死者身上扎了一刀，伯爵夫人由伯爵代劳，正好十二刀。这一切都是阿姆斯壮上校妻子的母亲，也就是哈伯德夫人的计划。他将众人聚在一起，各自安排好，策划了这起为了复仇而进行的谋杀案，就是为了惩罚杀死小黛西的凶手雷切特。波洛提出由参与谋杀案的十几个人来决定结局，如果他们想要逃罪，只需要开枪杀了自己再扔下河就可以。这时哈伯德夫人举起了枪，对准自己扣动了扳机，想要揽下所有罪行，可是枪里并没有子弹。由此波洛终于做出了决定。 女士们，先生们，我意识到在整起案件中，代表正义的天平未必永远都能保持平衡，而这也同样让我学会了去接受这个世界的不平衡。车上没有杀人犯，只有需要得到重生的人。警方已经接受了我对案情的第一种解释，凶手独自作案并且成功逃逸。我现在要下车去办结案手续，你们都可以离开了，希望你们能就此获得安宁，希望我们都是。 就这样波洛做出了他的选择，走下东方列车，踏上了全新的旅程。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是《东方快车谋杀案》。曾经的杰克船长约翰尼·德普在影片中饰演了变态的恶棍，也就是谋杀案的死者雷切特。在接受采访时，他曾对影片中的场景布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我坐过真正的东方快车，而我们的片场和真实的快车几乎分毫不差，连那个年代独有的阶级感，那种贵族的气质都被完美的复制了，足可见场景的精致与用心。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曲，由梦龙演唱的歌曲《相信》。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My sea, oh, ooh, the master of my sea, oh, ooh, I was broke.